开场歌是来自可可李玟，你是爱我的。这里是恋曲103，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只有你想听到这档节目，我们的相遇才变得有意义。就在工作日每晚10点，在 Love Radio 用一首首好情歌陪你度过一天当中的最后两个小时。今天过得还好吗？昨天节目当中有讲到过，孙宏正把2018年9月19日这个日子记了5年，但是贾永婷呢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25岁的他忙到晚上9点才下班，在回家的地铁上帮助了一位来问路的大爷，这种事情他经常做。那天是75岁的孙大爷独自从山东省莱州市去到北京办事的第三天，他经常在这个庞大的城市迷路。在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呢，他又迷路了。路过的贾永婷上前问了情况，说我和你一站下车，你跟我走就行了。最后还硬要塞给老人100块钱，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贾永婷呢不断收到来自山东莱州的快递的包裹，6月是樱桃，10月是石榴，11月是花生。每到9月19日，老人便来信问候。2022年的10月17日，贾永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第5年收到的石榴。有人说，这就是当年我们课文当中的那些美好的故事，题目应该叫做最珍贵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 歌是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这里依然是恋曲1035，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有故事的人正在上演。刚才有讲过，贾永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第五年收到的16，然后很多人说这样的故事应该叫做最珍贵的礼物。而在那次见面之后呢，回到北京，快递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寄过来。2019年10月10日收到一箱果品，一张字条上写着甜16两个，酸16五个，然后甜梨五个，每人红桃子地瓜两块，花生核桃不好看请品尝。事实上呢，不仅酸16皮上有字，甜16上也一一写了甜字。不过后来呢，他没有再收到过酸16，他想说大爷应该是把最好的都给我了，个个都又大又甜。2022年10月收到的16甚至在办公室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其中一颗直径有20厘米，一只手都握不住。同事们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16，应该是树上最好的那一颗吧。难怪贾同学此前婉拒的时候，孙大爷十分着急，一天打过来好几个电话，说在树上舍不得摘，给你留着呢。孙洪正总是算着日子，在霜降节气前后寄出，那是16最甜的时候。十个16的运费是60元左右，但不是每个快递驿站都愿意发货。 我愿用真心交换，我竟如此的为你执迷，也想不到我只要一刻不见你就无法呼吸。看窗外霓虹灯在闪耀，情人在街道上拥抱，我的夜只能依靠不停想你，想起你的时候，好像痛要将我吞没，却不能对你说，我好寂寞。我会试着自己挣脱，就怕你会放不下我。曾说过，要让你自由，就该学着放手。我愿用真心交换你，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就算你不能全属于我，我也愿意照顾自己。有时爱就是那么奇妙，怎么也想不到，想不到我竟如此的为你执迷，也想不到我只要一刻不见你就无法呼吸。窗外霓虹灯在闪耀，情人在街道上拥抱，我的夜只能依靠不停想你，才会有心跳。哦哦哦，好寂寞，每当想起你的时候，好像将我吞没，却不能对你说，我好寂寞。我会试着自己挣脱， 寂寞， 好寂寞。 每当想起你的时候，好像痛要将我吞没，却不能对你说， 不能对你说。 好寂寞，我会试着自己挣脱，就怕你会放不下我。 曾说过， 曾说过， 要让你自由，就该学着放手。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听到的歌是来自阿哲的老歌《让我忘记你的脸》。这里是恋曲103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有故事的人。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最珍贵的礼物。在广告之前有讲过说，孙红正总是算着日子，在霜降节气前后寄出，那是石榴最甜的时候。但并不是每个快递驿站都愿意发货。比如说有一年他跑了5家快递站才寄出去，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得去客运站找客车代寄。后来江婷也不再推辞了，他开始理解说，人年纪大了，活着总要有一个念想。这件事坚持了这么多年，不让他寄，他肯定会失落，会不开心。就像去奶奶家不带走他准备的食物，他会生气一样。每次收到石榴呢，江婷都会发一条朋友圈，连留言的朋友都熟知说，还是那个大爷。你来我往，5年间，两个人的快递收送不下30次。2021年，孙红正换了一部智能手机，有了微信，每当有想说的话，就写在纸上，拍照发给蒋婷看，因此两个人沟通更加紧密。这年的纪念日呢，问候也来得更早，才9月17日，孙红正就急切地问候说，9月19又一年，还有2日如隔年，老朽只能反复看，夜间梦中笑喜欢。收到贾永廷寄的快递，孙红正会把字大大的写在快递纸箱上，让老伴站在那一摞箱子旁边拍照，以示收到。贾永廷看到图片里面的箱子上歪歪扭扭写满了谢谢谢谢，太多的吃不完，小贾姑娘破费了，总会被逗笑。 当他恨到多爱的时候，你忘了所有的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太委屈， 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亏欠你太委屈啊，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痛的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陶晶莹的歌《太委屈》，这里是恋曲一零三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有故事的人正在上演，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阿基米的节目社区来和我进行互动分享。孙宏正在贾永婷寄来的快递箱子上写字已是收到，他经常同步自己的人生大事给孙爷爷听，比如说结婚生子都会给他发照片过去，孙宏正让家里的孩子替他发了红包过去，并且写字祝贺母子平安。听说紫皮花生有补血的功用，他又剥好皮给贾永婷寄去一箱让他坐月子吃。老家的房子新装修了，孙宏正也给他拍照分享。在那张照片当中，贾永婷才发现孙家客厅的全家福照片旁边竟放着一张自己和丈夫的合影，这是孙宏正从微信里面下载下来自己拿去照相馆印的，他要求放大到12寸，还专门花了28元买了一个立式的相框和全家福放一起。他说看着小贾笑嘻嘻的，我心里面的烦恼是能去一半。 失去，哦，我给你的越多。

之后欢迎回来，听到的歌是来自陈百强的一首轻快的好歌《深爱着你》。这里是恋曲103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有故事的人正在上演。孙宏正还在曾经来信问过贾永婷两次，是否知道另外两位帮助过自己的男青年的电话。他只知道那位留他过夜的山东青年是哪个村的，曾经坐车去找过，但那里不通公路，下车得走六七里地。这份恩情，孙宏正已经不只看作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孙家的缘分。他让孙子也加上贾永婷的微信，日后常联系。新添加的朋友在贾永婷的微信朋友圈看到，9月底他筹款近3000元，通过助学协会捐赠给一个父母离开18岁的高中女生。有人曾经留言说，你是朋友圈最有温度的一个人。10月20号晚上，祭完石榴的孙宏正和老伴坐在灯下挑挑拣拣，又收拾了满满一箱花生和地瓜要寄给贾永婷。干瘪吸收的花生留给自己，箱子里面的都是今年地里面最饱满的那一批。孙宏正还是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好东西，但是又说地瓜是甜的，代表我的心情也是甜的。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

我想更懂你，你要爱自己。爱老师最懂你，开始上课。 听到的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歌《可爱女人》，这里是恋曲103，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也是最懂大家的艾老师。找到我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阿基米的节目社区来互动分享。最近我们研究的议题叫做幸福的真相。昨天呢，和大家有聊过梳理你的幸福观的第一点，就是搭建自己的幸福观的维度来补全缺失的需求。今天我们来说第二点，就是感知自己的幸福感的层次逐步的向上提升。当我们利用之前提到的这个搭建好了关于幸福观的一个维度之后呢，就可以考虑开始明确下自己目前处于幸福观的哪一个层次。如果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基本的一个问题 温饱问题，则可以尝试向上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从快乐的生活转变成令人满意的生活。你在闲暇的时间里面充盈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尝试更加深入的去学习细节，逐步的完善自己的技能，比如说去上一节进阶的摄影课呀，更加专业的去了解如何利用构图和光线来创造出一张精彩的照片，又或者是通过一些测试来进行自我的一个探索，发掘出自己潜在的性格的优势和长处，并将它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然后下一步呢，是从令人满意的生活进入到有意义的生活。当第二层幸福感也被满足的时候呢，则可以更加进一步去寻找生活当中的意义感，比如说尝试扩大自己的长处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受益，并且为世界做出一些贡献。同时还可以尝试去拥抱这个世界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在不断的挑战和尝试当中寻找新的意义感。最后呢，还可以通过投入到工作或者说是爱当中，更加真实的感受自己的情绪，从而寻找到属于你的人生目标和意义。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你不要学老婆迪尼洛，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 这样的 人。 深刻了吗？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看我的吧，用温柔包覆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纪念。沟通快乐吗？我知道啊，躲在你离人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够鲜艳了吗？血热的花，被你刺满谁该负责任？我们看了编造的谎言，就如此轻易将彼此划成碎片。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 这一天，自然是。 涛。 嘿、hey, ，早安。 周三呢？ 早安旅行团现在出发，逛上海。 哦耶！ 118号到了， 欢迎乘坐一号线。 我是青青杨永青，我发现了很多明星艺人的上海故事。 我是卡卡卢卡斯，我发现了很多网红美食的打卡圣地哦。 我是 Candy Candy， 时尚穿搭，精彩影视剧，你们有我发现的多吗？ 沪上名居早安新发现，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带你发现更多上海的精彩。 中国银行推出进博信用卡5周年版，即日起至年底，办卡达标可享限量数字藏品、进博文创产品、绑卡支付立减、境外消费返现，详询4006695566。 关键全整装双十一家装狂欢节年度聚会来袭， 优惠福利加加加，原装进口电地暖、世豹风窗、亚细亚瓷砖、科勒卫浴，多款主材产品升级特惠，给力双十一。活动期间签约装修套餐，竣工后就送大品牌家电、大金空调、惠而浦洗烘一体机、飞利浦55寸电视机，随心选。工艺免费升升升，原木龙骨吊顶免费升级成青钢龙骨吊顶，平层客户也可享受别墅级别品质工艺，厨卫墙砖升级薄贴法工艺，降低空鼓和脱落现象，为您提升空间利用率。卫生间包裂管贴密降噪处理，晚上睡觉听不到下水道的声音了，你只管享受居家时的岁月静好。关键全整装为你的装修负重前行，记得提前拨打66364-1，66364-1预约到店，还可免费获得刮刮乐一张。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工作中你越勤奋就越成功，但是在股市里越是高频交易往往越容易亏损，很多时候每天辛辛苦苦研究技术频繁操作都不如一次坚定的持有。如果你也是业余炒股，想在股市中有所收获，我推荐你加入这个专业的炒股微信847-3974 847-3974，不需要你去学复杂的专业术语，也不需要死记硬背，只需要理解投顾老师的心得总结，你可能就会看到改变。现在就加企业微信847-3974 847-3974，每个交易日还会精选两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板块机会，并附上具体的选股思路供你参考，对业余炒股的朋友来说很有帮助，不用花费什么精力，直接加企业微信号847-3974 847-3974。最后再说一次，企业微信号是847-3974。上海汇正财经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月22日至24日，上海广播节，蓄能广播新未来， 百年沉淀，广播博物馆见证历史荣耀， 生生不息，广播听众日，你我亲密接触， 应时而变，声音大会，探寻元宇宙无限可能。 2022上海广播节，上海整装倾情呈现。 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官方微信，了解活动最新资讯。 这次离收音机，空气中还飘着雨，在这个深夜里你应该在他那里，有多久没再遇见你，房里没了你的气息，而我终于扔掉了你给我的所有东西，可以填满了生活里每寸空隙，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仍试着继续，听说你比从前开心，我还能有怎样的情绪，除了祝福我不想再多说一句，他很好，他

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的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心思千百遍，人心也无法承担，想安慰自己没有语言。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刻骨铭心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听到的歌是来自那英的一笑而过。这里是恋曲103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单元，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最近的单元的这个小主题叫做冷门不冷门，为大家带来那些你可能比较少听到的一些好歌，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阿基米的节目社区来推荐给我。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年年年年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在这张当中呢，他也尝试了自己创作，尝试偶像路线多年的王心凌呢，在当年为自己专辑里面写了一首主打歌。他说这首歌是他在自己常去的咖啡店当中得到的灵感，还说选了用平铺直叙直白的方式写下我看到的一切。在一个偶然的下午呢，一个小区咖啡厅偶遇了一对年轻男女互动的过程，然后把它写下来，是首很简单的歌。王心凌坦言说自己并非专业的词曲创作，旋律和歌词都是他发自内心出来的，不复杂，很直接，当然呢也是代表他自己的心声。他说我只是期待自己每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首自己的作品，现在这是第四张专辑里面放自己的作品，希望一直可以维持下去。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软件的随机电台推送给我的，这首歌叫做不哭，也是专辑当中他当年的偏爱之一。在说歌的时候呢，也很期待唱到他，但是王心凌曾经被制作部的同事问到说，心凌你确定要收吗？因为这首歌呢音质比较低，他们说要想一下，但后来觉得应该要唱不一样的歌，而且呢这首歌呢大家都觉得很好听。在这首歌当中呢，王心凌表现了不同音域的自己，比较低音的她会比较成熟一些，和以前选的歌真的不一样。比如说比较冷静的处理方式是 A 段的部分， C 段的部分呢整个情绪就宣泄出来，所以会有一些真假音的转换的哭腔在里面呢，也是以前不太会用的一些演唱的方式。今天冷门不冷门，推荐给你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记住相信爱的路，终点是指向幸福，在回忆又在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 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我无意那首演出，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个出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 Day.

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个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之后欢迎回来，听到的歌是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这首《天下有情人》，也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如果说你不是气息过人的话，真的很难去挑战这首歌了。好了，这里是恋曲103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我是你的晚安 DJ 艾瑞克。一天当中的最后两个小时，感谢大家，我们可以在情歌当中一起拥抱度过。那如果说你错过今晚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去到阿基米德节目社区来进行回听。也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 Love Radio 103.7，稍后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晚安，拜拜。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刻

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了都是痛、哦、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伤心。